就是这个耳视嘛。所谓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六根呐、啊，会去攀援外面的尘嘛，六尘对吧？那今天讲耳朵，就是耳朵啊，会去攀援外面的声音。然后攀援之后呢，他会做一件事情哦，他会去分别。然后我一定要再重新讲这一个重点，我觉得一定很多人到现在未必很清楚。我们楞严小组的人可能清楚了，但大班的同学未必清楚哦。因为我也是到后期，真的是在那个小组里面讨论，我才越来越清楚。就是说，耳朵啊，你去分别这个声音啊，你去分别的这个声音，你没有在分别说这是哪一种声音哦，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声音哦，你这边的这个分别啊，比较是在感受。所以你分别的是什么？其实你只是分别，好，你舒服或者不舒服，那个分别其实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里面那个受。你知道那个色啊，是地水火风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你的肉耳啊，哦，如果你今天讲耳朵，你就知道是你的肉耳。可是如果啊，你在讲那个耳识，眼耳鼻舌身的那个识啊，其实是在受。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呐、啊，会去攀援外境，而且会去做分别，就重点就在这里。这个分别啊，是很粗的分别哦，不是细的分别，是很粗很粗的分别。这个分别其实就是让你感受开心或者是痛苦，乐或者是苦，所以叫做顺或者是逆，也可以说不顺也不逆，不乐也不苦哦，就是无记。或者我们说这个就是基本上呢没有就是中 neutral 哦，所以啊这个啊是我们所讲的耳识、眼耳鼻舌身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哦，你一定要把它弄懂哦。细节能懂当然很棒，因为它会帮助你把你的那个很多执着啊，还有你的那些知见放下哦，进入佛的世界那个部分，如果能完成当然太棒了，但是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办法，现在很顺也没关系，你前面那个概念一定要有哦。眼耳鼻舌身识啊，是我们对应着我们五蕴里面的受哦，这边的识，这边的分别是很粗的分别，只是快乐跟痛苦的分别，或者不快乐也不痛苦，就是乐与苦或者不苦不乐哦，所以叫做中庸，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概念要懂。那你如果后来的细分别说啊，这是什么音乐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后来的意，你去攀援法尘了。哇，刚刚听到一个音乐，一开始的那个受是什么？哦，我很觉得很喜欢，很舒服哦。那么之后你的那个声音已经结束啦，那么你的意啊才会去攀援的法尘说，诶，刚刚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哦，交响乐哦，是很棒的音响出来，那声音很好哦，我之后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下一步的分别，所以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哦。这个是受跟想中间的差异性是有那个 time lag 的哦，它是中间有时间差的哦，只是时间差其实差得很短，你没有感觉哦。这个也是我们后来那个楞严经在我们小组在那边磨磨磨哦，也其实也是文经提出来的哦。那个这个什么什么的哦，也是让我再回去看哦，我们才搞清楚的。我应该没讲错吧？这一段文经，我先。就是因为我把它几个重点再讲一下，这段我们就过了啊。你看啊，佛陀其实他就是说，他破的方法就是说，这个识啊，并不是耳朵能的这一段啊，能闻的这个耳朵啊，是光耳朵就能够产生识。他要把这个东西先破掉，他从三个地方破，先从说，哎，耳朵或能闻呐，就可以产生识，这条路他先把你断掉，下一段才会说。哦，声音啊，就是光声音哦，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哦，就能够产生事。这件事情，它也把你断掉哦。这是下面一段，最后一段是说耳朵加声音合在一起，能跟所合在一起会产生事，它会第三个把你这条路也断掉。所以刚刚 Linda 所讲的是第一段，就是说他先断掉说，哎，光是能闻呐，这个跟耳朵有关的这一，就是光耳朵。光能闻就能产生识这件事情，他要先把你断掉。那佛是怎么去讲这件事情呢？其实他的道理很容易，你去想嘛，你光有耳朵 哦，你光有能闻这件事情啊，好，你说我能啊，我可以听到东西啊。但是他说，如果你光有耳朵，光有能闻，你根本就外面没有任何的生成，对不对？也没有动，也没有静，那你闻啥呢？你什么也听不到啊。所以你光有那么一个能闻或者耳朵是没有用的。其实佛真正重点是在这里，能啊，一定要有所才能显现出能。其实就是你知道色要有空才能，你色跟空啊，应该讲说你要你空啊，你这个如来藏你要有色才能显现出如来藏。其实类似的意思，你这个能跟所，如果你的这个能啊，是我这个能闻之性哦，如果没有外面的声音，没有东西让你闻，你怎么能显现出你有能闻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哦，所以第一个他就把你这边先破了，那么他又多讲了一段，讲什么呢？就跟你讲说，好吧，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说，哎，能闻这个耳朵吧，哦，那么他就说，能闻之性刚刚已经堵了，没有外面的生成啊，哦，你根本没有这个显不出有能，而且他说啊，你这个能闻呢，到底是什么啊？对不对？他说，如果你是说这个耳朵。啊，你现在像芭蕉的这个芭蕉扇，还芭蕉叶的这个耳朵，如果你说它就是这个能闻，那它告诉你，这个耳朵啊，根本是我们的肉体的一部分。那肉体的一部分其实是身体，就是说应该它那个色声香味触，其实它对应的是触，根本跟耳朵能听声音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能闻去听所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这个视这个界啊，视或者就是说耳啊，去生界这件事情，或生 I'm sorry 耳去生视这件事情，根本就无从成立。这就是第一段所讲的。Linda 讲的完全正确，讲得非常好，非常清楚。再稍微加强一下啊，就是把这个就再 reinforce 一下。其实第二段它就是要破说。如果这个视是从声音直接生出来，跟那个耳闻呢、哦，跟我们的耳朵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有没有可能呢？佛陀说，我们来讨论一下。他说，如果啊，我们今天真的就说，诶，这个声音就是耳朵啊，就是，sorry，这个视啊，这个分别的这个觉知性啊，就是从声音啊直接就生出来了。他说，如果真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你想想看，声音明明是一个被听到的东西嘛。今天没有一个能闻在这里，照理讲，声音应该没有办法就直接生出视，对不对？所以他说视如果因声有的话，则不关闻，跟耳朵没关系耶。能闻没有在这里面，没有能闻，无闻则亡声相所在，没有一个能在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听啊，那声音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照理讲应该是没有办法。但是啊，他佛陀每次都会加强。怎么加强呢？他就怕阿难硬凹说：“哎，佛陀，我觉得这个声音啊，就是会生出事哦。而且我觉得声音啊，不但能够被听到，他自己都有能的那个功能呢，他会听到，不但被听到，而且他还会听到。”佛陀说：“如果阿难真的这样硬凹的话，他说那也行哦，我们再继续讨论。”他说：“好，我真的就同意许生，就是这个声音啊。”他说：“我就算我同意许生因能闻而有声相，其实他是因闻，其实他是说因能闻的意思。你可以在旁边加一个小小的能字。”他说：“好，就算我同意这个声音啊，它啊有能闻的这个功能，声音本来应该是被闻哦，它现在既然能够有能闻的功能，他说好，就算我同意吧，因为声音它自己本身能够有能闻的功能，所以声相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它能嘛，能听到东西，而它本身又刚好是有声音被听到。好，就算你硬凹我同意吧，那你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是不是听应该听到连耳视都听到了？因为你这边听啊，你闻是不是应该闻视？就是说，因为你这个声音能闻嘛，能够听到声音，哎，那你这个能听到东西哦，那耳视是被声音生出来的。声音本身是可以被听到的，那耳是被它生出来，那耳是应该也会被听到。所以啊，你这个能的这个能力啊，就说能闻呐、啊， 能闻所闻这个能力啊，耳视应该会被听到。所以，既然耳视会被听到，佛陀就针对这件事情，他分两个事情去讨论，就是针对耳视可以被听到的这个 fact， 他分两条线，他就去讨论咯，耳视到底会不会被听到？如果今天耳视不能被听到的话，不闻非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耳视不能被听到的话，那它根本就不是从声音生出来的，所以声音根本没有生出耳视。那如果它真的能被听到呢？闻则同声，哇，耳视今天竟然真的被听到了，那它的特性不就像声音一样吗？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它应该是一个被，它应该是被听到的东西，它应该是个所。所以如果今天耳视啊从有情变成无情，它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所的话，变成所闻哦，那耳视已经被听到了，它已经没有觉知的功能了。那请问到底谁在这里做分别啊？谁知闻是到底谁在做分别啊？没人做分别了，因为那可以原来可以分别那个耳视已经变成那个无情被听到的东西了。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中如草木啊，那耳视不就变成无情的话，无情不就没有办法有分别的能力了吗？其实就这意思，琳达讲得非常好哦，非常非常好。那个那最后一小段你要不要稍微再随便，也不是随便啦，就是大概讲一下就行了。第三段我们现在哦，剩下时间我想讲鼻视跟舌视。哦，其实啊，为什么要复习耳视？因为耳视啊，刚刚琳达讲那一段啊，就第二段比较难的那一段，如果你听懂啦，哦，那你后面呢，其实应该都不会太难，我觉得都会很清楚。所以耳视我们一定要稍微加强一下。我们先来讲鼻视啊，我想鼻视我慢慢讲，讲完看看下次有没有同学可以两个人一组，一人讲一小段。你让我们花点时间，就大家轻松一下。那个讲的人可能比较不轻松，可是你会好清楚。我们如果把眼耳鼻舌，大家就轮流或者合作，我们每个讲一点点，我觉得其实大家会受益很多啊。我们来看看鼻舌，鼻舌也我觉得可能中间有一段稍微有一点困难度，我们先来看看啊。鼻舌一样，他说阿难，又如所明，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嘛啊。鼻香为源，生于鼻室，这个很清楚，就是鼻啊，去我们的鼻子啊，去闻外面的那个香臭气，啊，各种的味道，不同的味道，那么各种气味啊，那个为因缘，那么生于就会把鼻室生出来，也是同样的讨论，这个室啊，到底是因鼻所生，以鼻为界，还是因香所生，是外面那个香气啊，还是臭气，就是外面那个味道啊，气味。是因外面的气味所生，以气味为界，到底是哪一个呢？所以也就开始讨论了，啊，我们就分成，你看就整个一样，还是像上次我们说要做一个 tree 啊，一开始在上面它就有分三个 scenario， 是鼻子呢就把它生出来了，还是那个气味呢把事生出来，还是第三条路呢是鼻子加上气味，就是能加上所把这个事生出来，我们就来讨论。第一条，我们来讨论这个能，就是鼻子啊，哦，这个能闻的鼻哦，就把事给生出来了。他说啊，我们就针对这个 scenario 先讨论。这个佛陀啊，很有意思啊，他说，如果我们走这一个，我们说一条一个 tree， right？ 这第一条最左边这条路，像以前走迷宫，我们走到这边的时候啊，他就又分成两条路，哪两条呢？他说，如果啊。你觉得是鼻子或能闻啊，就把这个事生出来。那我们就定义一下，这个能闻到底是什么？哦，你说鼻子还要定义啊？哎，没错哦。他说鼻子分成两种啊，我们讲能闻的鼻子或鼻子能闻啊，分成两条路。第一条路呢是说，哎，你这个能闻啊，指的就是你的鼻子，就是肉鼻子哦，就像那个。他是用什么来形容啊？他说就很像这个，反正是不是一个什么一个水果，我忘了。他反正你这个肉鼻在这个地方，他说啊，如果啊你有两条路，一个你认为这个肉鼻就是那个能闻，另外一个呢， 哎，真的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能闻之性。所以一个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外面的相，另外一个呢是真正能闻的那功能。所以他就讨论哦，这两条路到底是走哪一条？哪一条能够把这个事生出来？他就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他说：“阿难，若因鼻生，如果真的是鼻子生出来，那你心中则汝心中以何为鼻？是以取啊，你是取这个肉形双爪之相，还是取嗅之动摇之性？”就是在讲了刚刚讲的这个鼻子，好啦，你说鼻子可就是那个能闻，请问你取的是它的相还是它的性？相是什么？就是你那个一个肉鼻，我们每个人一摸，每个人都有一个鼻子哦，像长得像那个双爪，因为两个我们那个鼻孔不是会凹进去吗？哦，那边有两条线这样，两个弧形的。他说你是取这个肉形双爪之相，还是取什么？嗅之动摇之性，就是你的那个能闻之性，跟肉鼻没关系。里面的能闻之性，它就分这两条来讨论。那第一个呢，就先讨论这个肉形啊。如果你取的真的是肉形，肉质乃身，身之几处，名身非鼻，名处即尘，鼻上无名，云何立界？这个一定听得懂。他说啊，如果你取的是肉鼻，那对不起，这个肉鼻其实是你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应该算什么？应该算我们那个身啊，要去攀的是什么？是，那个叫做，色身香味触尘。所以鼻子啊，绝对不是能闻的一部分。那个鼻子是肉身，那个肉鼻其实是肉身的一部分，它对应的是触。所以如果你以为这个啊是能闻的话，那你搞错了，这根本不是能闻。它跟这跟能闻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个你看，就像前面我们刚耳朵复习的，你如果取那个像芭蕉扇那个耳朵，根本不对，那个东西是肉体的一部分。哦，所以你看哦，所有这个能啊，你绝对不能去取肉身上面的那个器官。好啦，那这个地方蛮清楚的。他说，如果你去取嗅之，就是讲说，哎，那个功能性哦，就是说，哎，我有能闻的这个功能性哦，我有一个这个，你说这叫做闻性啊，或闻精或闻性啊，哎，他就现在就来讨论，那闻性你的定义是什么？闻性在哪里呀、啊？你说你有这个闻性，有能闻之性，能嗅的这个觉知，请问它到底在哪里？身处何方？如果你说就是这个肉鼻，以肉为知。则肉之原处非鼻。如果你又回到说，哎，这个鼻子哦，就是那个能闻，他会告诉你，能嗅。I'm sorry，我讲闻哦，我一直想，我讲闻其实是讲嗅的意思。I'm sorry，如果你能嗅，你能够嗅到味道，我其实说闻到味道，你可以嗅到味道。你如果真的觉得你可以嗅到味道的话，能够嗅到味道，你觉得这个肉鼻是能嗅的话，不对。因为这个肉鼻是那个身体的一部分，好啦，那你说，哎呦，对哦，这个肉鼻是身体的一部分，那到底嗅觉在哪里呀？那这个嗅觉就是身体以外咯，那你就再放眼一望，那身体以外是什么？是虚空哎。那既然你有嗅觉，这个嗅觉又不是你的肉鼻，也不是你的身体，因为身体是触嘛，对不对？要去面对是要攀援处，那不是我的鼻子，不是我的身体，那这个嗅觉在哪里？那就在虚空之中啦。因为你看这场景，我身体以外不就虚空吗？他说：“那难道你是以空为知吗？以空以虚空当做你的那个？”能够能嗅的，能够闻气味的那个嗅气味的那个嗅觉吗？好，他说虚空就算真的虚空有了嗅觉，那空则自知，肉因非觉，那个虚空自己在感觉，自己在闻味道，也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那关你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如是则因虚空是汝啊，那难道你说哇，虚空闻味道？然后你说这个虚空难道就是你吗？因为你今天讲能嗅觉，你的嗅觉原来在虚空之中。那虚空应该，如果虚空的虚空能嗅，就是你的嗅觉，那虚空应该就是你啊。那汝身非知，今日阿难应无所在。哦，所以就告诉你说，哇，你的嗅觉在虚空之中。 那你的身体根本没有知觉。那这个阿难到底在哪里？是虚空还是你现在的肉体？你的肉体根本就没有嗅觉，你的嗅觉在虚空之中，所以这真的也不对啊。所以以香为知，哦，以香，如果是说以这个气味，你看这场景有什么？一个是你的肉鼻，一个是虚空，一个就是那个味道。香就是味道的意思。如果你觉得是味道产生这个嗅觉的话，那应该香气啊，这个味道自己产生，自己有嗅觉，自己闻自己，也不关你的事啊。所以你看第一段是什么？它就断了。你说啊，这个能闻或者这个鼻子能闻能嗅觉，这个闻我说闻就是说闻味道啦，能嗅啦，应该讲嗅字，能嗅的这个鼻子的这个能啊。是不是真能产生这个鼻识？他告诉你没办法，因为不管你怎么去定义，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嗅这个能哎，这个叫做鼻识啊给生出来。哦，你说这个鼻子是肉鼻也不对，你说它是嗅性也不对，因为嗅性到底在哪里？你要说嗅性，你要有真实的触所。如果嗅性真的存在的话，它要有一个真实的触所。你要能够指得出来它在哪里，结果现在指不出来，肉鼻也不对，虚空也不对，那个香气、那个气味也不对，都不是，所以就画了叉叉。哦，鼻子或者能嗅的那个鼻，就把鼻识生出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再来哦，如果今天是那个味道，第二条路了，我们先讲味，第二条路啊。如果是味道，如果香气，哦，我们 sorry 还没有完哦，还没结束，他还在做了一段陈述，还没有结束。他说好啦，他说就算你真的说，哎呀，我就刚刚哦讲的都不管他了，就说真的还有那么一个能闻的功能在鼻子，就说鼻还要硬说，我就是能闻，不管。哦，我鼻子就是能闻，即使你说那个肉鼻也不对，找不到我的那个嗅觉在哪里。但是如果阿难就要硬凹说，我的鼻子就是有，我鼻子就是有嗅觉的能力，他说好，佛陀说，就算我同意你这么说，你的鼻子有嗅觉，那么你说鼻子啊，生出了鼻识，那你要去想哦，这个鼻识是什么意思？你要有能攀缘所嘛。那我们刚刚只讲说那个鼻子啊，有能闻的那个功能，或能嗅的功能，能嗅的功能，那么它必须还要有味道啊。你没有味道，你要闻去 smell 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要你能去嗅什么，什么都嗅不到。所以它鼻子不但要有能嗅的这个功能，还要有所嗅，就是说它其实是要自己要蒸出气味。哦，所以他就说好啦。如果你硬说鼻子能嗅，那么那鼻子还得要有所嗅，它自己还得生出气味呢，这样子才有能有所能够生出事哦。所以他说，若香臭气必生于鼻，你看看就是说，那如果你说鼻子真的能生出事，那它不但有能闻，它还能生出香臭气呢，哦。其实气味有各种不同，它就以香跟臭来代表。那么他说，你看呢、啊，则这个香臭气啊，他说其实是鼻子自己生出来的，那个必生于鼻，这香气跟臭气各种不同的气味，它是得从鼻子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哪里生出来的，而不生于衣篮及旃檀木。一个是香，一个是臭哦，那个臭气啊，就是衣篮。衣篮呢，就是一种，应该是一个植物吧。他说这个衣篮呢，非常非常的臭，哎，臭得要死。他说，所以印度有两个，一个是檀香，旃檀木，旃檀木就我们说那个檀香，非常非常，清，非常非常香的那个一个，哇，是很适合禅修的一个味道啊。这个檀香非常高档，非常金贵的一个木料。那么，很棒，很棒，很高级的一个香味，versus 依兰很臭，所以他说搞了半天，结果香臭味哦，或臭跟香这两种气味，根本不是生于依兰跟檀香木，是生于你的鼻子啊，是你鼻子生出来，那你才能说你的鼻子啊有能也有所啊，不但有能闻的功能，还有所闻的气味，能攀缘所才有鼻识。 这个地方应该还不难。所以他说二物不来啊，他说没有依兰，也没有旃檀木哦，依兰跟旃檀木这两个东西都不来，都根本不在现场，你鼻子自己就可以 create 出来或生出来香味及臭味。那么他就问你了，这个地方有趣在这里。佛陀说好，你的鼻子就算我买单，你的鼻子自己啊，不但能闻，能够嗅，你还可以自己生出味道。那我就想问你，阿难，请问汝自嗅鼻为香为臭？臭则非香，香则非臭。那么，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则汝一人应有两鼻。他说好，今天也没有依兰，也没有旃檀木，就是你鼻子自己发出味道。我就想问你，阿难，你鼻子发出的味道是香气还是臭气？如果是香气，就不会是臭气嘛？如果是臭气，就不是香气，你就只能发出一种味道，不是吗？你的鼻子只有一个体啊，一个体就发出一个味道啊，对不对？好啦，他说，如果香臭啊，两个味道，二俱能闻者。香臭啊，香若香臭二俱能闻者，如果香跟臭两个都能够被闻到的话，难道汝应则汝一人应有两鼻？难道你有两个鼻子吗？这个逻辑我觉得啊，你前面如果都一路啊都听懂了，到现在我感觉你会听懂的啊，就同样的嘛，今天依兰木也不在。旃檀香也不在，旃檀木依兰也不在，旃檀木也不在，两个不在，你鼻子自己生味道，那请问你鼻子生出的味道，到底发出的味道是香的还是臭的？如果你发出香的话，就不会有臭味；如果你发出臭气，就不会有香味。如果你硬要说香的也有，臭的也发出来了，那你应该有两个鼻子才对，因为一个体就应该只有一个味道。难道你阿难有两个鼻子吗？对我问道：“有二阿难，谁为汝体？”那你这个来跟我在讲话、问我问题的这个人，难道有两个阿难吗？因为一个阿难只有一个鼻子啊。那难道先有两个阿难吗？那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呀、啊？哦，所以如果你硬要说鼻子又能够闻到味道，能够嗅到味道，那么本身又可以发出味道，那你到底有几个鼻子，有几个阿难呢？因为味道有好多，那个气味有好多不同的气味呢。好啦，那如果这一段结束了，对不对？就是说，所以你可以鼻子又生出香气，又生出臭气，这件事情已经被堵死了，这条路走不下去了。再来，如果鼻子只有一个，你说我阿难只有一个，我鼻子也只有一个啊，那这样子就会有个问题啊，你就只能发出一种味道，香臭无二，你就只能发出香味或臭味，你不可能有两个味道哦。臭即为香，香复成臭，二性不有，借从何立？那你一个鼻子，其实你只能发出一个味道，所以香跟臭啊，就不会有香跟臭两个味道了。所以你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味道，不会有各种不同的味道让你去嗅、去嗅、去闻、去分别。所以这个如果只有一种味道从头到尾，那你做什么分别？你根本就没有不同的那个东西或不同的味道去让你做分别，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戒也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哦，这个是在讲鼻子这一段，我们来就是这一段是前面这一段，我就在想说，哎，下面下次有没有同学会愿意讲这一段，甚至这一部分可以分成三段都可以呢？第一个讲肉鼻，那第二个呢就讲中间这一段。然后下面再找，还有一段再找一个同学，每个人就讲那么两三句，看看有没有可能真的接龙，把它慢慢慢慢把这个整个东西凑起来。哦，那么好啦，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就来讲香喽。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事如果不是鼻子或能闻所制造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气味就把这个事生出来了？有没有可能？我们来看看哦，这一段你也是现在哦要。专心，我觉得，前面如果都听懂，应该都不难，因为它逻辑其实差不多。哦，你看，如果今天是因香，若因香生，如果这个味道，香就代表味道，如果今天味道把这个鼻识生出来的话，是因香有， 哦，这个鼻拭是因为香啊，这个味道而生出来的话，哎，他告诉你，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逻辑哦，就是如眼有见，不能观眼。我们是不是说眼睛很厉害，能够看所有的东西？但是它就是有一样东西看不到，就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哦，那个眼睛又看不到自己的脸，是不是？因为它除了镜子，你就看不到自己，这很好玩哦。你可以看到你。身体以外所有的，你的头以外所有的东西，你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头，眼睛是看不到眼睛的。哦，尤其你眼睛，你说有些人鼻子长得挺，还看得到鼻子，他绝对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所以有如那个眼睛哈，有见，眼睛虽然能见，但是呢，见不到自己，不能观眼。所以同样的逻辑，如果今天这个鼻拭啊，是因香有故，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气味，香就是气味。哦，如果今天这个鼻拭是因为气味所生出来的话，因香有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气味而被生出来的话，那照理想它也没有办法闻自己的那个气味，因为气味这个香气把鼻拭生出来，就像那个眼睛看不到自己，那么这个鼻拭呢，应该也闻不到这个香气。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你前面的眼睛看不到自己哦，这个如眼有见，眼有见不能观眼，那这个也一样哦。这个可能是有知，但怎么样呢？不能分别香，因为它是香所生出来的哦，它们是绑在一块儿的。好啦，所以啊，佛陀呢就再重复一次哦，他说我们现在接下来就分成两个 scenario。知即非生，这是第一个 scenario。知即非生，第二个呢？不知非是。后面那个什么香非哒哒哒哒哒，其实是在解释不知非是。所以啊，你要把它学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这边做个记号。其实结论就两个：Number one，知即非生；Number two，不知非是。什么叫做知即非生？如果啊，今天这个鼻拭啊。真的能够分别这个香味的话，就是知的意思。如果鼻是真的能分别这个香味的话，那它就不是香所生出来的了。知即非生。如果这个鼻是，就有知觉的这个鼻是，这个知就是知觉的鼻是，竟然能够分别的话，那。它就不是香所生出来的。它如果能分别香的话，它就不是香所生出来的。如果今天它是香所生出来的，就像刚刚我们在讨论，那它就一定不知，因为它是香生出来的，它就不能知觉知香。就像眼睛不能看到眼睛，哦，眼不能观眼。那么如果它真的没有办法觉知香的话，你看看它是香生出来，它就没办法去分别香。那这个就不是事啦，因为事要有分别的能力呀，对不对？所以这两个 scenario 听懂了没？知即非生，不知非是，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好了，下面这一句是在解释不知非是，为什么呢？其实或者解释前面那两句啦，知即非生，不知非是。哦，其实比较 more 在比较多是在解释不知非是。他说香啊。如果非知有，就是这个香气。如果不是这个非啊，是不是的意思。如果这个香气哈，不是能够被这个鼻拭所觉知的话，香非知有，这个知啊，讲的就是能觉知的鼻拭。如果这个香并不是能够被能觉知的鼻拭所拥有，你不要把它翻成能所拥有，它的意思就是说所分别。如果这个香啊没有办法被这个鼻拭所搞定，鼻拭如果没有办法搞定香的话，香界就不成了。刚刚我们所说的，你根本没办法分别，你怎么会有一个香界呢？对不对？你的香生出了鼻拭这件事情。就不对哦，那么是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而立建立，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啊，这个鼻是，你说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分别这个香的话，那这个界啊就无从而立了。所以这边的重点是什么？知即非生，不知非是。如果到时候有同学愿意讲这几句的话，你就只要把"知即非生，不知非是"这八个字讲清楚，其实就得了。 后面都是在解释，不知非是。因为如果这个相乘呢，没有办法被那个鼻识啊所觉知的话，那鼻识没有办法做分别、做觉知，那相界当然不成啊，对不对？因为你这个识，你这个鼻识都没办法分辨相，那么则界啊非从相而立，所以这个鼻识你没办法分别。如果今天鼻识是从相从出来的话，那么这个鼻识根本没办法分别，所以这个界啊就无从而立。这样清不清楚？这个是第二中间第二段，第三段是什么？既无中间，不成内外，彼诸文性毕竟虚空。这一段哈，其实我们就不用再多讲，因为这个就跟刚刚 Linda 讲的一样，那个和合，你要是搅和在一起呢，分不开，分开呢就杂乱了。你要是是和平和平合作的和合在一块儿呢，你中间会有限。总之呢，你这个东西连在一起啊，去产生那个界是没办法 work 的。好，是故当知，鼻相为源，生鼻世界，三处都无啊，就告诉你说，鼻跟相为源啊，想要把它把鼻识生出来这件事情啊，鼻还有相为源跟生鼻世界，你知道，就是鼻能闻所闻，以及这个能分别的事，能去攀缘所分别这个事，根本三处都无，这三个都是无生的，生不出来的。则彼与相及相界这三个东西，本非因缘，非自然，因为它根本生不出来，没有因缘可以把它生出来，没有一个东西能把它生出来，它非因缘哦，而且它也不是能够自己莫名其妙蹦出来的，它非自然哦，所以有没有生出来？没生出来，但你有没有感觉？有，因为你有业力，你的业力啊，就让你。就像在梦中，你感觉那所有事情这么真实，有没有感觉有啦？但是就像做梦一样，你梦里面发生的好真实哦，但是有没有真的发生？其实没有。哦，这个就是在告诉你，鼻识啊就这么的破了。有没有人呐、啊、愿意挑战一下？可以找两到三个同学，一个人就讲那么两三句。我们就轮流，以后还会再轮到 Linda。其实越后面越难，但是如果你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就把这几句弄懂，哦，我觉得你会很有收获。如果真的都没有人也没关系啊，有没有人愿意？哎，我随便叫，我就看我旁边那个有那个名字 Emily，你今天听懂没 ？Hello Emily。没声音， 有老师， 你愿不愿意下次试试看啊？ 好啊， 你愿意一个人讲独揽大局，还是你想要找人跟你分摊分工？ 都可以，都可以试试看。 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一个人讲？而且你讲不讲漏掉或讲什么，我一定会帮你补上，绝对 好 不会 啊， 让你干在那边干坐着。 好， 好不 好， 好？就试试看， 好， 我 试 觉得 试 没那么 看。 难。 好， 然后，如果你在家准备准备，觉得说，哎，好像卡住了，你就微信我，哦，然后我们可以，甚至上课前，我可以再 walk you through 再走一次，然后 make sure 你上课的时候是讲得出来的。哦，Linda，我 好， 是真的没帮她，因为她这上第二次，而她真的讲很棒。哦， 是。 你只要就是类似像 Linda 这样子，把它清清楚楚讲来就可以了，或者说你也不用 Linda 她很仔细，她每一句都解释，你甚至可以，你根本不要每一句都解释，你只要把那个 tree，你只要把那个逻辑的那个树走一遭就行了，你不用每一句都解释，不需要，你只要把最重要的部分讲一讲就可以了，好不好？ OK， 对，我也不 好， 要你。整个都讲出来，那个也很长。你只要把几个重点说，哎，不是鼻子，来，也不是这个气味，也不是两者合在一起生出，这个鼻识。然后你看，我现在没看书，我就想说，鼻子嘛，就分成肉鼻嘛，对不对？跟那个能嗅的那个功能，哦，就说，哎，这两个都不是。而且鼻子，如果你想要真的能生出识，你不但要能闻，你自己还要发出味道啊，对不对？然后他都把你毒死之后。我们就讲香气啦，哦，香气也是一样嘛。你今天如果这个我鼻识是从香气生出来的，照理讲你根本闻不到香气，因为眼睛看不到自己。 Right，然后你就要把那八个字只要讲清楚就好啦。知即非生，不知非是。这样 好， 也赛哦。好， SI 都加 加 过， 油，加 好， 油。 谢谢，好，OK，好， Good， 谢谢 那 老师， 个， 好， 你们有没有办法再讲一个蛇啊？你们愿不愿意把蛇讲完？我们蛇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下次再复习。我们下次只要请那个 Emily 讲鼻子就好。我蛇啊，今天先开个头，好不好？我们下次复习，我来复习，或看到时候谁愿意复习。这个蛇头也不难哦，蛇头其实啊也是一样。到底这个蛇是呢，是蛇头生出来的，就是光蛇头就可以生出来哦？还是说一定要蛇头尝的那些味道哦？不是气味，现在这次是吃的那个味道，还是说两个合在一块？他说：“你看嘛，阿难。”又如所明哦，你自己知道哦。蛇胃为源，对，生于蛇室。此事为父因蛇所生，以蛇为界；因胃所生，以胃为界。所以啊，这边都一样。我们来看讨论一下哦。他说，如果这个味道啊，真的就是舌头是把它伸出来哦。如果再加一句，如果刚鼻子听懂了，其实这边就很简单了啊，逻辑完全一样。他说：“如果今天啊，你说，哎，我这个舌头，阿难说，我这个舌头啊，就光舌头就好了，就把这个舌识生出来了。那么他就说，如果这样的情况哈，那个他说，阿难，我跟你讲哦，如果你说这个舌头就把舌识生出来，那这全世界里面什么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全部都没味道了。为什么要讲这几样东西？你看。”甘蔗是甜，乌梅酸，甜酸黄连苦，食盐是咸，甜酸苦咸辣，对不对？辛辣，辛辣甘，大概世间上的所有的味道都在这里了。所以甜酸苦甜辛辣甘，这所有的东西都没味道了，就是你阿难舌头自己伸出来的。那他说：“汝自尝舌，你自己就尝你自己的舌头，因为你刚刚不是说你的舌头就可以把舌识生出来吗？也就是说，你的舌头不但能有尝的功能，还能够生出味道呢。那他说你，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自己尝你自己的舌头，请问你这个舌头啊，到底那个味道是甜还是苦啊？其他的意思就是说是酸甜苦辣甘辛。”什么的酸甜苦咸辛辣甘，你的舌头到底是哪一个味道？他这边只用甜跟苦来代替所有的味道，那又分成两个 scenario，你一定要把它 mark 下来。第一个是什么？若舌性苦，谁来尝舌？舌不自尝，孰为知觉？这是第一个 scenario。第二个呢？舌性非苦，味自不生，云何力解？很简单，如果今天阿难说我的舌头很厉害，不但有能，还有所呢，不但自己能尝味道，还能够生出各种不同的味道，那佛陀就说 OK，如果我们就算假设你讲的是真的，我现在就来 challenge 你，请问你自己尝你自己的舌头，你的舌头是甜还是苦？如果你的舌性若舌性苦，就是说你的这个舌识啊。其实你的舌头生舌识嘛，你的舌识，如果舌识啊，它的本性就是苦，体性就是苦，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舌识已经变成苦了，被尝的这个东西了，哦，就表示你的舌头舌识这一挂的，已经不是有觉知的，变成没有觉知的了，是变成苦的了，变成味道的这一挂了。那我想请问你。你的舌识、舌头都变成无情，变成被动，变成能被人家尝的，请问谁来尝舌？现在那舌识也没有知觉，舌头也没知觉，请问现在还能够谁来有这个尝的功能？那舌头自己如果，那你想想看，还谁还舌头已经没有办法自尝了，孰为知觉？为什么说舌头已经不能自尝了？因为刚刚说嘛，舌识跟舌头已经被尝出来是苦的味道了，表示它根本是一个味道，就是说一个 taste，这个 taste 就是一个无情的，它已经没有觉知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有这个觉知的能力？没了，那没有找不到，找不到能有觉知的，所以这个识就没啦。好，那。 第二种呢，你说阿难说好了，我尝了，我乳自尝舌，我尝完以后哈、哦、啊，我发现了那个舌性哈、哦，也不是苦辣，酸甜苦辣都不是啦，它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好啦，那佛陀说这样也不对啊，因为你就没有味道啊，什么都没有，那味不自生，云何力戒？你只有一个能，就没有了所啊。所以你看这边很好玩，他说，如果你舌头生出舌识，那你舌头到底现在是能还是锁？如果你是已经变成锁，哇，变成可以生出好多味道，那你就失去觉知的能力了，觉知分别。如果你说你还有觉知生分别的能力，那表示你舌头没有生出味道，那没有锁还是一样不能成立。哦，所以舌头生出舌识这件事情已经被画叉叉了。舌头很简单吧，比鼻子简单啊。哦那就再来喽，好，刚刚那已经结束喽，那再来，好，以上就破掉什么？破了说是从根生出来的，好，若因未生，那我们现在讲喽，好，它不是舌头，不是舌，不是根呐、啊，不是这个根呐、啊，或那个能生出来的，好了，那我们现在讲，舌头是未生出，这个是舌是啊，是未生出来的，就是那个 taste 生出来的，那请问这个是啊，自己就是味道喽？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胃甜、酸甜苦辣把舌识给生出来？那这个舌识自己本身就是味道，就是酸甜苦辣。哦，那也一样啊。那这个舌识就跟刚刚那个眼睛不能看眼睛，对不对？香把那个识生出来就不能闻香，这边也一样啊。你酸甜苦辣这个味道把舌识生出来，那它应该也没有办法尝自己，也没有办法分别自己，是自为味。哦，同于舌根因不自尝，所以自己没办法尝自己。云何是知是味非味？你的味道，如果你的味道，这所有的 taste 把这个舌识生出来的话，那这个舌识应该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觉知分别那些 taste，因为就像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自己一样。好了，还有一个哦，我觉得下面这个蛮有趣的。他说，而且你要再去想一件事情哦，他跟阿难讲。他说：“你看，我有酸甜苦咸辛辣干，这么多不同的味道，所以你看有这么多不同的味道哦。这些味道绝对不会生于一体吧？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一个体只能生一个味道嘛。你鼻子生出了香就没有臭，有臭臭就没有香，那这边也一样啊。你舌头到底生出哪一个味道啊？”你生出了酸就不应该有甜呐、啊，你生出了苦就不应该有辣，对不对？他说，既然一切味非一物生，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味嘛，味道就应该有各种不同的体，是不同的食物、不同的体生出不同的味道。味既然多生，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体哦，那是因多体，这个是是从味道生出来的。有各种不同的味道，应该有各种不同、好多不同的体哦。那糟糕了，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是味道所生出来，是是不是应该也有好多不同的体？但是是可不可以有好多不同的体？不行嘛，你的那个舌是不就一个舌是就一个体不是吗？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不可能了，就画叉叉了。那么他就继续再多讲一句哦，他说是体啊。这个是的体如果只有一个，应该必须是一个而已。那么，那这会造成什么情况？那就变成说我这个舌是只有一个体，那么这个舌是啊，又是从味道生出来的，又只有一个体，那变成什么？也就是酸甜苦咸辛辣干，全部根本就是和合俱生，变成只有一个味道了，是不是？因为只有一个体嘛。然后味道产生了那个舌识，舌识只有一个，只有一个体，所以这些所有不同的味道全部都和合俱生，变成一个味道了。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就只有一个味道了。那只有一个味道，你怎么可能做分别？分不了，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能力做分别，因不是没有能力，没有东西让你做分别，因为只有一个味道。分别既无物，则不明是。既然没办法分别，那是。就不存在咯，因为是本来就是用来觉知分别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云何是云何复名舌味世界？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味道，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分别的话，那就真的不可以讲说有这个舌世界了。哦，就是说，云何复名？那怎么可以去叫它呢？舌味世界，就舌头啊。 去尝味道，舌去攀援味道而产生的这个嗜，那怎么可以说它成立？绝对不可能成立，根本不成立，绝对不可能虚空生汝心事嘛，对不对？那也不可能说这所有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是在虚空，那也不可能啊。所以他告诉你，舌跟味道，我们以为啊，他们有发生和合哦，其实全部都是于集于事中，原无自性，舌头也没自性，味道也没自性，舌头去攀援味道产生这个分别觉知也没有自性，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它根本就是虚妄的，没有真实存在，它都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没有自性，它并没有真实存在，全部都是我们的业力误以为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枉如就是难可以哦。所以这边就是把，所以同样一样，事故当知，舌味为缘，生舌世界三处都无，则舌与味及舌界三哦，本非因缘，非自然。好，我们今天把鼻子跟舌头讲完了，下一次我把舌头我自己再帮忙复习一次，好不好？那么之后呢，我们下次这样子，我们先请 Emily 讲鼻子哦，那么然后呢，我自己帮大家复习舌头，然后之后啊，我们讲身哦， hopefully 可以讲意，那么下次就会又找人来看看谁愿意讲身跟意，因为身跟意啊，讲一讲之后啊，其实已经最难的，我觉得最 dry 的都已经过了呀，真要恭喜你们，剩下那个七大哦，我觉得是很精彩哦，很重要。那个而且比较有趣，我觉得七大反而比较好讲，比较容易 get 让你们专心跟还能够继续下去，因为它变化性比较多，而且里面有一些很优美很棒的句子，然后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去共同去 study 哦。我自己本身觉得其实最难讲，大家最难去克服的，我自己认为是那个十八戒哦，就是完全在逻辑里面打转。但是我为什么十八戒一定要找几个人上来讲一下，我确定大家那个 focus 在那个 attention 在这里，然后有人听懂了，有人听懂了就可以激励其他同学知道说，诶，有人听懂哦，那你要听懂哦，这是我的意图啦，这是我其实这是我希望发生的事情。好，今天有没有问题？